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香港的占领中环今天踏入第十一天。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到的学联代表和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学联和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这些局长们又有了一个会面，但是会面之后呢，大家对于到底是讨论什么和在什么地方讨论都有着一个非常大的分歧。那学联呢，甚至是用到政府在玩弄他们这样的一个字眼，用到玩弄这两个字呢，政府内部据说听闻之后呢是感到震惊及愤怒。所以呢，本来是打算在这个礼拜五进行会面，但是现在呢，大家其实还是没有一个确认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政府他们希望谈的是政改限制基础和法律规定。对于学联来说，可能听到这样一个这个谈话的基调，会觉得松动的空间比较小，所以呢，学联现在看起来他们是不太满意政府给他们交出来的这个底，接着再看。但是如果我们就看这条新闻里面哈，你就感觉到这个学联哈，他有的时候也会情绪上脑，他用什么玩弄这样一个字眼，我也感觉用这么重的话来说哈，本来之前大家觉得缓和的一个气氛好像又破坏了，就双方的分歧又似乎是朝着这个越来越大的一个方向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但是我们纵观哈，这十一天下来，你会发现在有些关键时刻，就什么人他说什么样的话，他真的会极大的影响到局势。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梁振英，他这次全程他一共有三次发表电视讲话。第一次呢，就是在占领中环一天之后，那是在凌晨一点钟。一看他也是面容憔悴，我看苹果的那个动新闻，他把那个片段抽出来之后，你就看到梁振英整张脸比平常更黑了，他本来就挺黑的就更黑了，而且呢双目无神，直接就拿着两张纸在那念，中间还念错。我们先来听一段哈。 各位香港市民，占领中环已经发生，中环金钟几个主要路段都被堵塞，部分警方防线被冲击，最近几个钟头有传闻不断扩散，例如解放军出动、警察开枪等，这些传闻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我希望市民保持冷静，不要误信谣言。而警方一直致力维持社会秩序，包括主要马路畅通，同时保障公众安全，在行动中保持最大的克制。我呼吁正在堵塞道路的市民盡快和平散去，讓廣大市民的日常生活不會因為交通阻塞而受到影響。我亦都呼籲佔中組織者為了整體社會利益着想，停止佔中活動。 好，這是特首第一次就占领中环发表电视讲话，在凌晨一点钟。其实他是要澄清一些谣言，比如说什么解放军出动啊，就是开枪啊之类的，他说这个是非常紧要的关头，也呼吁大家尽快的散去。看上去这个态度非常的强硬。第二次是在十月四号，第三次是在十月六号，就是都是针对于这个旺角啊已经开始有冲突啊，或者他说礼拜一必须得政府总部要恢复运作，就这些路必须得全部给畅通。那大家也猜测这是不是一个这个最后通牒，说要准备清场了。三次讲话，但是我觉得这个除了第一次哈，你看上去他面容憔悴，而且前面没有一个提词器，比较匆忙之外，其他两次他准备非常充分。而且呢，我们在新闻联播都看到了，新闻联播他很少，你像习近平他们出来讲话都很少放原声，但是后来两次梁振英他的原声广东话原声居然出现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面，这个非常罕见。 其实你去感受到梁振英这里是 其实你感觉到他的说话的那种，我觉得第一次很明显，你刚刚提到的是辟谣，还有就是在那时候可能有比较像呼吁在那个政府立场。嗯嗯，可是你到他最后一次，他开始会觉得就开始就有一点点，我觉得稍微放到一点，就是有一点点感情在里面。 有吗？ 我觉得他的感情不是，他是诉诸感情，就是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就是受到影响，然后很多的这些学校的学生怎么 样？ 我是说内容。但你说他本身的呈现上面，我觉得应该我约用一个我很喜欢用的，就是少了温度。 对， 温度，我觉得这也是待会我们会讨论到政治人物说话的角。可是我觉得中间还有一次， 等会我们要几个正面的例子。 中间还有一次，他不是一个正式的讲话。你记不记得，就是在学联就是提出就是第一次就给了政府那个公开信，说愿意去沟通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11点半，那个梁振英跟林郑月娥就是临时开了一个记者会，出来呢。那个记者会其实我很大的印象是，其实呢梁振英出来讲话之后讲两句，前面讲几句话之后开始就说，那我现在正式授权让 林 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其实那个我因为我跟几个朋友就是刚好在看，其实你会觉得这个特首好像只是出来强调我是个特首，所以我现在委托， 其实我干不了特首的事儿了， 我好像做不了事，所以我会觉得这时候他的出来，他反而会让他自己的这个特首的他要强调，可是反倒让他的权威感 下降了， 对，而且这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什么时候该出来什么时候该不出来，有些时候就像你说电视讲话真的，我觉得当然你说作为一个政府的最高首长，他有这个应该要出来稳定民心， 对。 可是有些时候我也试过，就一群朋友在吃饭看电视，也会有人说哎呦别再出来了，就你当这 出来就火上浇油， 所有的这个目标指向点都是某一个反感的一个人的话，其实这时候这个人出来的话，他究竟是正面效果还是反面效果，这也是一个学问。 春雨，你觉得反感吗？ 我觉得梁振英的用词都非常的生硬，就是一点都没有。你想，如果你要呼吁民众去做一些这个，比如说不要去参与战争，或者说你像反对派有时候做的就比较好，像那个学联或者是戴耀廷，他们有时候其实特别愿意去煽动民众的这种感情和情绪，然后最终再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梁振英很多时候你就感觉他其实是一个机器，他就是在念他写好的稿子，而且他 还念错了， 对，而且还念错了，不光是念，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你感觉他很多时候只是在机械的重复，就把第一次的论点在第二次再说一遍，在第三次再说一遍，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大家不要战争，然后我是不会下台的，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政改是人大是不能撤回决定的，等等，他说来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人可以跟你聊上天，就是有什么可以坐下来好好说话的那么可能性， 而且你就会让人觉得其实他真的是就像很多人说的，觉得梁振英没有代表大家出来说话其实梁振英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主流民意的，我相信主流民意肯定还是不希望战争的， 主流不好说，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权威的统计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 你要讲梁振英都是我们电视上看到的他嘛，可是我觉得政治人物有些时候他不是只是因为他是政治人物，所以他反映出他是本身的个人。 对，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一个协会就是吃饭，我们就是新闻 就是你跟梁振英是见过面的， 对，见过面的，其实你在这上面呢，很多的媒体前辈也会觉得你似乎感觉他好像也跟媒体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是你会觉得媒体前辈都觉得没有办法跟这个人是有什么样太多的，对，有一种温度上或者是人上面的一个交流，就是媒体然后政府，还有其实你在现场，我自己的感觉会觉得这个人虽然来了，但是我觉得也跟外界比马英九是，他真的就是一个，我还是那句话，少了一点温度的人。 但是你们说的这个温度哈，我觉得你看最近这个占领中环有那么多人出来说话，有一个人我就说的比特首好多了，他是谁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尧。他有时候这个反应他比政府还要快，一开始启动的时候他就立刻在他的这个博客上就开始发了一封这个劝谕，叫说给中大全体师生，说我通过电视直播跟大家一样，就紧紧跟着这个示威行动的最新情况，我看到示威人士和警方傍晚的激烈冲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在心里为他们的安全祈祷。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基督徒，然后呢紧接着就说，我深深为各位的赤子之心所感动，但是呢鉴于现在的情况，我希望你们可以怎么做，先冷静，然后立即撤离，不要让 你们的父母和师生担忧。好，这是感情了吧？接下来他就理性说，我们大学已经是启动了哪些紧急措施？一二三四五，就包括在健康方面的、法律方面的，还有医院方面的，还有这些心理辅导方面的，还有罢课方面的课程安排，全部都是一应俱全。最后说，你们尽快撤离，小心保重。还没完呢，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在爆发冲突之后，他跟港大的校长马斐森两个人，就是作为八大院校的这个校长代表，他们又直接是出现在了这个同学的中间。哇，当时一去的时候那个掌声雷动啊，而且你看那个电视画面，沈祖耀他就是那天天气非常的闷热，他就那个汗就流的整个汗流浃背，就衬衫全部湿透，就一边在抹汗一边拿着话筒说了两分钟的话。当时你就觉得他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如果我是现场的同学啊，我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感受。我也抽取了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他现场沈校长说了些什么。 各位同学，各位香港的市民，今日我同埋港大校长马飞森教授嚟到呢度咧，系嚟睇下大家，因为我哋喺电视度见咗好多日，我哋知道你哋都辛苦啦，亦都咧睇见香港过去嗰几日系带住和平嚟到去表示我哋对社会嘅关心，但系今天晚上我哋两个决定一齐嚟，其实咧其他八大校长咧都系非常之关心各位嘅安全，我哋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你嘅和平同埋冷静，特别喺今天晚上，我哋知道咧系大家嗰个情绪都比较高涨。如果我们在今天晚上不能够保持我们的和平和我们的冷静呢，过去你们所做的功夫就白费了。 好，他其实跟马斐森校长两个人到现场表达的意思，一个就是慰问，第二个呢就是说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保持克制。而且你看他也不得罪其他六大院校的，说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港大和中大这个地位比其他的学校高，只是我们两个最有空啊，这个代表大家就先过来。后来也事实证明，就其他的那些校长也都去到了这个现场，但是最引起大家关注的一定是沈祖耀。马斐森他毕竟可能在这个语言上就跟一般的市民还是有些隔膜，因为他是个英国人，那他讲的广东话又是大家的这个日常用的语言，而且你听他后来的那些讲话就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我理解你们，可是我希望你们还可以怎么怎么做。你看他后来给的那两封公开信哈，也是写的到最后一封呢，他这么写，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你们已经做到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等着你们去努力。作为老师，作为校长，我以父亲的心情恳请你们千万不要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你们退一步不等于放弃和失败。其实还是劝大家这个离开，但是你看他讲的那个话就是听上去我觉得舒服得多。所以呢这次很多人就分析啊，为什么最后大家能够有一个坐下来可以进行谈判的这么一个机会，也是有赖于这些中间人士，这些本来在社会上就德高望重的人士给大家增加的润滑剂，是不是？ 但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人比这个沈祖尧的信还要好，就是这个崇德中学的那个 校长 对龚广培写的，就我觉得他这个信是非常非常有理性的。首先他就从头到尾分析了，说这个如果战中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你出现一些逻辑错误，就比如说你战中的人，他们首先会有一个二元分立，就是把警察和政府当成了敌人，但是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他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多少战中的人是自己住在这个旺角或者是他们所战中的这些地方，其实没有几个人。第二点他就说这个其实战中的人以为他们代表的是全港的民意，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只是，昨天我们也谈到，只是代表自己，只是被这种二元分立可能强化的认为自己就代表了这个主流的民意。然后 然后是关于这个政客，他在解释完这两个逻辑上的错误之后，就说了这个关于政客和关于学生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嗯， 因为他说了这些，你像政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最早推动这件事发生的是政客。 嗯， 但是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学生被当作枪头使了。 嗯， 但是政客从来没有出来说话 啊。就是他的那封信里面，他其实就分析了这个占领中环的弊和可能占领中环人士你没有看到的就社会的另外一些意见，是这个意思吧？ 对。 哎，但是我不觉得这封信会比沈祖尧的更好，因为对于我来说，如果是我是战中人士，情绪非常亢奋的话，我不希望你来跟我讲道理，我可能更希望你能理解我，在理解我的基础上，你再能够讲一些我在当下能够听得进去的道理，我这个时候可能更加高明哈。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份个人的一些看法。我们等会儿呢会请教一位在香港的公关专家，他过去呢也是一位资深的传媒人士，曾经在无线电视做过很多年的新闻主播，那么这次也是全程关注着占领中环各方人士对媒体也好对公众也好说的一些话语。三零花新闻我们稍后继续。好，欢迎回来三联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紧接着为您连线的是香港著名的一位公关顾问，他叫做李灿荣，他呢也是一位著名的这个传媒人士，那么现在呢也为很多的这个政府机构做这些公关咨询。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感谢你跟我们连线，可以听见，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刚才也讨论了很多哈，在整个的占领中环过程当中，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有一些学界人士，他们为这些行动就是发声。那政府方面当然是希望人群尽快的散去。那看到梁振英从占领中环开始的第二天就发表了第一次电视讲话，那么之后呢有两次的电视讲话。我们觉得第一次电视讲话呢看上去没有起到任何的就是劝喻这些示威者的作用。第二第三次呢尽管是从这些布置上面哈它是有一些进步，但是似乎也没有起到这个劝喻大家的作用，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冷冰的人物。您的看法怎么样？ 三句话吧，非常简单。一句话就是减排学，第二句话就是包装学，第三句话就是平衡学，三点我们都看不出来，所以就没能发挥作用了。检察学就是我们发生很多事情嘛，你们必须要从很多很多的材料当中挑最有用的一句话出来说。但当天我们看见什么？我先说，他当时当天晚上他这个片，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看这个片。当时他出来的时候，他的背景我们看出来是突然偶然，好像非常突然。他需要出来一样，对吧？还有我们所有主播我们都用一个英文叫 auto cue， 中文就是电子提词，知道这个意思吗？ 电子提词器。 对对对，但当天晚上他根本没用，这个我们能看出来是什么？他非常匆忙的走出来， 对， 所以他写的文稿我们知道，也非常可能根本就是他的，对吧？这个是剪裁的不好，包装也不好，那代表什么？我们能看出来政府你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已经超过一年了，你都还没准备好，这个从公关的角度是这个非常失败的。人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但我从这个观念我知道你准备的不好啊，你看文稿没有用你的眼睛来看，我都没有感动到你的心是否真的理解我，对吧？平衡中负面是什么？我们凡是什么事情发生以后，总有人负面的，总有人正面的，有人支持你，有人反对你的。过去我们用的很简单的方法，用理性的一个 approach 方法，但今天我们知道了，整个社会它受它影响的，往往是它的网络，往往是它的朋友，往往是我已经到了现场，有个催泪弹借过来，对吧？这个是感情的事情，感情归感情，我们用必须用感情的手段，所以你光在电视台啊，单方面的给我一个什么宣告的吧，这个没用的。打个比方，最近我们看见黄子华，你说这个艺人嘛？ 黄子华， 对对对，他最近有个公开的演出，也把这个事情拿出来笑了啊，取笑我们的官员。好， 请问我们官员应该还是不应该来回应他，这个很难说了吧。 嗯， 过去因为过去没有这个道理，但告诉各位他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取笑你但你没有回应等于你就失败了、 哦、 啊，所以你不论你原来说什么非常理论非常逻辑的说明也没用啊。 嗯， 因为这样黄子华还有我亲信到了现场，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最深了嘛。 嗯， 所以今天必须要多媒体的来发挥，来懂得怎么互动还是最大的原理、 嗯、 这个是我最根本的看法。 嗯嗯，哎，那像梁振英他现在本身他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那你如果说期待他有非常这个感性的表现哈，我们觉得似乎有一点不太实际。那看现在他的一个策略就是说他派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去跟学联沟通，他这一招是不是就显得就比较的高明，或者说他也只能这么做是正确的一个方法？ 可以这样说吧，但因为我跟梁振英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碰面的机会吧。 嗯， 过去，最起码我知道这个人不是没有这个我说人性的一面，但光用刚才说的表达的手法不可能。 嗯， 他必须要有这个互动的能力。打个比方，他应该去部分中立的人物。打个比方吧，今天有个人我们忽视了很多什么事情，很多小贩吧。商户嘛，零售业嘛，他受了影响，对不对？ 嗯。 那梁振英能不能跟他们就光顾他们吧，打个交道可以吗？ 嗯。 这个就是你不需要演出，你不需要说什么话，你光是去究竟我们的市面上有谁受影响的，然后问他们你希望政府怎么帮助你，这个可以了吧？ 嗯。 对吧？但没有人提出这个意见。 嗯。 你光是在背后说什么话没用的。 哦、 那你说找另外的官员。我又问今天我们的官员是否用同样的方法跟梁振英一样，没有一个人，到今天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好像非常多年前我们看朱总理嘛， 嗯哼， 朱总理他这个人非常特别啊， 嗯， 他可以跟你谈非常好的理性的事情逻辑的事情吧，但同样他可以狮子山下的这首歌啊，还记得吧，他来香港的时候、 嗯、 他能朗诵出来啊， 嗯， 这个才是今天我们需要的人物，太难了， 嗯，就是他同时具有感性和理性， 对对对、嗯、没有太多的这个政治人物今天，但我们需要啊，我们需要学习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浪费最好的机会。我往往说我们今天真的碰了一个非常大的 crisis， 这个字中文其实有两个意思吧， 嗯，危机 就是两个概念，就是我们有不好的地方，但假如我们处理得好，这个根本可以是把我们所有的人心统一在一起嘛。 嗯， 过去我们不是骂我们的中学生大学生嘛，他们什么也不管，没有什么理念吗？但今天你到这个现场，你看见，哎，为什么过去你的妈、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叫你的孩子带雨伞，他哪里带雨伞？因为谁在带雨伞，对吧？还有他非常有道德啊，什么管理垃圾啊，什么管理人群，给你水，给你什么水果。 嗯， 哪里有这样的事？ 哎，您说的这个我就很好奇了哈。刚才我们是对梁振英的现在的一个公关的方式和结果是有诸多的批评，那反过来就另外一边，战中人士包括学联、学民思潮和战中三子，他们的公关做得漂亮吗？ 也不漂亮。 为什么？ 打个最简单的漂亮嘛，他们有个代表的人物叫周永康。 嗯， 啊，我看见他只是 学联的秘书长。嗯， 对对，他演说的时候，第一开始的时候他还用文稿， 对 啊，到今天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嗯、当天我看直播的时候，有个外国的问他：“啊 ，Am I something? OK？” 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光是跟本地的传媒打交道，我听不懂。 嗯， 哎呀，这个是什么人啊？对吧？啊，好，说你真的是不懂，请你找来个懂英文的好不好？ 嗯， 今天我们整个社会已经改变了嘛，不光是给你香港人看的吧？ 对， 内地人你都应该是讲 普通话也要好，英语也好。 对呀、啊， 嗯， 对呀、啊， 嗯， 包括我们的厕所也一样，你不能光用这个广东话来对香港人说话吧？你还应该用普通话说，哎，内地的朋友，你来香港了， 嗯、 我现在向你保证什么，对不对？ 对， 还需要用英文哦 ，Dear foreigners， 哦 ，Dear guests，Dear tourists。啊、oh, ，we welcome you at this time like this， 对不对？ 嗯。 但我们没有这个观念，因为全球的观念已经改变了嘛。 嗯。 我还用过去的方法，这个错得非常厉害。就不管是我们的政府，还有我们的学生，他们还是有学习非常非常多。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谢李灿荣先生的现场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 感谢。 哎，有道理，我觉得 对， 非常同意。 对，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公关和包装，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这个事件背后，其实最大的一个赢家反而是学联的这个发起人，学迷思潮的发起人黄之锋。 嗯， 因为你想，他基本上是用了一个集体的智慧，比如说你在这个战中的时候，大家管理垃圾啊，甚至是大家互相守望啊， 嗯， 但是很多东西你想，很多细节可能不是他实施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发起人，他享有了所有的成果。他作为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学生，然后在他将来比如说他要申请学校，或者他要去出国深造，他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可以用来做申请文书材料的这种非常正面，也是国外学校非常喜欢的这种特质。而且 我看到他，我就不得不想到台湾当时二二八运动的时候，很多的当时的律师或者是进步人士，像陈水扁等等，我也非常，就我自己啊，非常相信，如果将来有一个政治舞台给黄之锋，他绝对是一颗这个冉冉升起的心情。 嗯，这个政治前途我觉得可能暂时还不好说，但是光就现在公关层面上来说，这个黄之锋他可以说是几个人里面最具煽动性的， 对， 我感觉比战中三子那几个还有演说能力，是不是？ 嗯，我记得樊叔，你还记得我们在谈罢课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一个领袖的魅力，为什么我觉得郑永康没魅力？因为我刚刚也讲到，就是跟他讲的一样，就是拿着稿子在念。 对， 可你比较台湾太阳花学运那几个，他们不只是不拿稿，而且他们讲的，刚刚其实李先生谈到一个重点，就是梁振英很明显的他就是稿子不是自己的。 对 对， 那这个东西你说，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官员就代表政府形象，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你有你的新闻团队去帮你准，但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变成像是你 自己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举一些例子，就像说话的诚意，连战其实在台湾政坛一直都不讨好，他不是个太有卖相或太被喜欢的，可是我到现在一直印象最大的是什么，他在2005年两岸破冰的时候，在北大的那一场演讲，上万字的演讲，他是被稿，他准备这个稿，他用很多的国文经典历史，从头到他被稿，漂亮，他写稿漂亮，被稿完全漂亮，演说更漂亮，你觉得对他那个形象你到现在还印象深刻。然后刚刚李先生讲到说，他接触过梁振英，不是应该不是没有人性的人，可是我 没有人没有人性。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层次要降到叫人性，我觉得那真的好严厉。可是我还是回归，其实更多应该是温度。 对， 温度。其实你讲到温度，很多人我觉得这真的有些时候是一种天生的魅力。 对， 你说马英九为什么没温度？很多的原住民， 但是马英九他感觉很温和啊，他怎么会没温度呢？ 可是 吧？ 我觉得我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些原住民呢，他们因为马英九常常去探望原住民，周美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也常常去探望原住民，可是原住民有时候私下在聊说啊，这马英九还是不要来，我比较喜欢跟周美青。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在讲话的时候，周美青是握着我的手，从头到尾盯着我看，听我在讲什么。 对， 可是马英九来呢，就低头拿出笔记本开始一直记一直记一直记，就一直在记我在讲什么。所以你说你会这两个的差别你懂，一个是你有没有跟我交流，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这些都是一些很多的技巧。我觉得待会其实可能要进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蔡英文在2012年的那个败选演说，我觉得也可以给现在的香港的这些不管是政府 官员们， 其实那个演说一个败选的人为什么他可以把那个士气的凝聚， 对， 可以让即使你不支持他的人都可以听到掉眼泪，他的高明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待会可以再 好好好好，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位专家可以连线哈，他也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公关专家，叫钮泽勋教授啊，也是跟很多的这个政府人士和演艺明星打过交道。那台湾为什么有的政客他的话就可以说得那么漂亮？秘籍和宝典到底在哪里？我们待会儿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副教授钮泽勋博士。钮教授，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您跟我们联系哈。哎，钮教授，我想先我们跟听众一起来听一段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他在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最后是去到这个立法院看望学生，我们找了一段这个音频来听听看，您也跟我们现场分析啊，他这样的一个方式算不算一个高明的方式？ 一跟大伙握手致意，议会被占领20天，王金平没有芥蒂，反过来探视同学们。 院长关心。 关心学生身体，王金平主动蹲低跟坐在地上的同学排肩寒暄，心疼大家几天来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注意 注意啊！ 没有立院大家长的派头，展现柔软身段，王金平频频双手合十向同学们致意，还比出握拳姿势要大家加油打气。林非凡拉长手递上麦克风，希望他讲两句话，王金平还摇手婉拒，似乎是想尊重学生占领议会的主场优势。 各位介绍，不好意思哦，请让出一点通道让院长通行哦。 主人王金平展现高度与柔软度，一向稳健的林非凡这时反而尴尬的晾在一旁。其实知道王金平要进议场，林非凡跟陈维廷早就特地站在门口迎接，只是中间隔着大批媒体，王金平从唯一能进出的椅子山旁边窄门进入后，两人赶紧上前致意。混乱推挤中，林非凡还是跟王金平握到了手，不过因为媒体采访大阵仗加上保护人墙太厚实，两人一秒之间又被挤到边边角角。应该在主席台的王院长跟这几天占领主席台的樊廷两人互动为妙。 谢谢院长。 王金平出手正面回应福茂先立法后审查，进到议场后只表现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叮咛，恐怕是这20天来学生从政府当局难得能感受到的善意与暖流。 好，钮教授， 是 哎，我们刚才听的这段呢，是台湾媒体对于王金平院长在太阳花学运是爆发20天之后的一个反应的报道哈。其实我们从他报道的字里行间就看得出来，媒体对王金平的这样一个举动是非常赞赏的吧？你看他描述他的动作和他的这个神态、他的语言，包括这个对手是怎么样回应的。那在您广告学、公关学专家的角度来看，他的这样一个举动是不是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 对，其实啊，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台湾的政治人物、通常来说的话，比较不太善于这种比较正面的一种公关形象塑造的一个表现。 嗯， 那王金平算是里面各中厉害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其实这个动作其实做的，在如果从公关面向来看的话，他其实做的是蛮棒的第一个就是说他到立法院去关心那些太阳花学运的那些同学。基本上已经把他的立院龙头这样的一个角色去把他给拿下来，他愿意去探视同学，去关心同学相对于马英九来讲的话，他没有办法跟同学去进行一定程度的对话。那从这个部分来说的话，王金平他已经占了上风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从肢体语言来看刚新闻的片段也有报道，就是说王金平其实进到了议场里面的时候呢，他开始跟同学做互动，然后他把姿态降得非常非常低，然后他也蹲在地下跟同学去做一些互动的一个动作，也拍拍同学的肩膀，跟同学握手，有一些肢体语言的一些互动，然后也有一些眼神的一些交流也能够透过这么大咖的一个政治人物，然后去关心学生。那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学生他们其实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认为王金平在跟学生博感情。台湾的政治人物比较不太会去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动作，所以您会从在太阳花学运的一个过程里面看来其实多数的蓝军的政治人物似乎都找不到方法去跟这些抗议的学生做互动。除了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之外，其实国民党的一些民意代表政治人物他是苦无机会去跟学生做互动的。那王金平他就非常非常的聪明，他很熟知这样的一种运作的一种方式，他透过蹲低然后拍肩膀然后呢握手或者是透过一些学生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些论述去表示他对学生的一种关心。所以这个在政治人物上面的一个肢体语言的一个表现上面王金平做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到位的。那第二个面向如果我们是从他的言语论述来做一些评断的话其实王金平他提出了一个他呼吁学生回家了，他其实是呼吁学生回家去 去结束这样的一个抗争的一个动作。那可是呢，学生的调子好，其实拉得非常非常的高的。 嗯， 学生有一个就是解散的一个前提，也就是呢，先立法再审查。 嗯， 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立法的一个概念就是啊，学生他希望就是一定要先订定好《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样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法案，然后呢，才有审查服贸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是学生他所开出来的一个跟相关单位沟通的一个条件，先立法再审查。 嗯， 那可是呢，马英九的政府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学生开出的一个先立法再审查的一个要求哈，基本上哈其实是不太赞同的，但似乎也找不到能够让他们退场的一些备案。那可是王金平他就很聪明，因为王金平哈在立法部门里面哈，他也是七连霸八连霸的政治人物嘛，好，然后他现在就是立院的一个龙头，那所以王金平他就找到了一个解套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在论述上面好，他就做出了先立法再协商这样的一个承诺， 嗯， 跟学生是有一定程度共识。那个先立法的一个立法就是立什么法呢？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之后，我们再重启朝野协商。好，所以呢，学生会认为就是你王金平所提出的先立法再协商，跟我们学生所提出的先立法再审查中间其实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先订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样的一个法案。 嗯， 那所以呢，学生也找到了一个退场的一个下台阶。那王金平借由这样的一个共识的一个形成，也顺势的让学生退场。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王马竞逐较劲的一个过程中间，王金平似乎一直都是占上风的原因， 嗯， 跟他的公关表现其实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联性。 是，好，这个段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就是王金平和马英九，如果说从这个公关层面怎么样跟学生和市民接触的这样一个艺术上来看，确实是王金平要技高一筹。那紧接着我们现在又看到在台北市长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前夕，那现在连胜文和柯文哲之间他们的这个论战也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那柯文哲他本身他是一个专业人士出身啊，医生出身，本来大家对医生的印象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或者刻板的，但是柯文哲在这个，我相信在台北市民心目中哈，他应该不是那样的。感觉上他在媒体面前经常失言。牛教授，我们也找了一些这个片段，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哈。之后也请您点评他为什么是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我讲了什么？台大院士救过连胜文一命啊！甚至我想，不管金武松也是上个礼拜才被我们救了一命哦，上个礼拜才被我们救了一命哦，被我们救了一命哦。 哦，那个是失言。哦，那有什么伪造文书？奇怪， 上条连哦，左手要断掉嘛，他干嘛这样秀逗？不过吴志祥好像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在你的面前，这个已经不是当年的政治事了。 少年跟其他徐帅哈，对，做柜台差不多了，做柜台差不多了，做柜台差不多了。不然哥不在，在你的大腿当中好生 活。袁帅，你怎么讲话这么直白？因为在加护病房在急救的时候哈，乱成一团。我下的命令一定要很清楚啊，所以我不可能讲文言文啊，不可能拐弯抹角，这还让人家猜的，所以我在下命令一定很清楚。以前我们在开刀的时候，你知道，开不顺在喷血，有没有？那个我的老师或者那些教授有没有就开始骂助手、骂护士，还摔东西，因为我都不会，因为我发现哦，摔东西哈，骂助手哈，血不会自己止住，还流得更严重，你知道。 好，牛教授，这个是柯文哲医师的一个大串联哈，他自己也承认他我说话就是比较直白，比较真。那我们看到最后的这条音频呢，其实是他的竞选团队帮他拍的一个广告，他们取的那个关键词就是真。那是不是这个我们如果是来包装一个政客的话，你就必须得选中他最鲜明的一个特质？可能在有的人看来他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坏形象，但是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好的，那中间到底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好的呢？ 对，其实主持人讲得非常非常精确哈。其实柯文哲他一系列的竞选广告里面哈，主打的系列就是真的一个概念。 嗯 ，OK， 也就是说凸显出柯文哲的一个真性情哈。那我想就是说哈，我们的听众可能也都清楚了解，就是柯文哲哈，他刚开始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旋风 嗯， 就是说对他的支持度啊，一直都相对的高。 可是呢，他又是一个素人，就是一个平凡人。那为什么一个素人出来参选台北市长，他的声势会那么高？就是因为哈，他的真可以一定程度的区隔传统政治人物。也就是说，柯文哲他其实是一个我口说我心很直率的一个人，也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特质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支持。可是现在哦，情况有一些改变哦，因为他真的会有一些失言，比如说我们刚刚听的那些相关的一些音频， 嗯， 你会发现就是说哈，他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弱点，那个就是同理心不够。从比较早的哈，从几个月前哈，他突然打到胡志强的太太邵小玲，他说他有点头脑不太清楚，那这个时候就引起舆论哗然。那又到我们刚刚在音频里面哈，他有听到的，就是说他批评嘉义市长候选人国民党阵营的陈以真，她很漂亮， 嗯， 好，可以去做柜台，好，或者是呢，他又说哈，他日前要透露金辅聪的一个病情，所以你就会从这些他的一个论述看出来，对他其实真的是同理心不够，这个已经超越了失言的一种成分哦， 嗯， 已经超越了失言的层次。可以看得出来他同理心其实不够的，甚至好会让台湾的一些妇女选民甚至一般的选民觉得你这些相关的一些论述似乎都有一些歧视女性这样的一种可能的一个情况。 嗯哼， 那可是呢，其实我们认为好同理心对一个要做市长的人或者可能做市长的候选人来讲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市长还要深刻的体会去感受市民的一些需求， 嗯， 你政策的切入点才会比较精准嘛。那所以呢从他这几次的一个失言风波，再加上好那个他在台大医院的 MG49 的一个账户的一个他在澄清的一个过程中间，因为有国民党政治人物会攻击这个部分嘛，那可是呢柯文哲在澄清这个账户相关社会疑虑或者是攻击者疑虑的时候啊，都会很自私的说啊，他就是白目嘛，他就是很白目，那他就是在言语上面，他就这就是他的柯式风格。那可是呢，他并没有针对民众跟社会的疑虑哈，去一一的把它做一个解答。 嗯， 那反而啊，他会无限上纲到就是说啊，国民党的攻击，你似乎会伤害到台湾的医疗研究啊，又把台大医院拿来做背书啊。他花了很多时间哈，在批评对手跟批评国民党。那所以有一些选民就会觉得，就是说你原来标榜很真实、很率真的柯文哲，可是呢，你现在相关账目的疑虑，你也不解释清楚跟我听，而且你又有很多失言的一些风波，所以就造成了他的选票哈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 嗯嗯，好，所以说这个针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主要是看你怎么样去利用和包装它。我们再来点评另外一位候选人，就是连胜文，咱们也听一听啊，他在这个竞选广告里面是怎么样来包装自己的。 嗯，假如我今天连胜文， 如果变成大的话，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啊。 如果我是连胜文，也许不会出来选， 是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不要跟连胜文一样，我觉得他蛮傻的，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在。 当一个市长不是攻下一座城堡，而是在市民心中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 好，非常简短，就是种下希望的种子。可是如果我们仅仅从他目前跟媒体和市民接触的他公开讲的话来说，能不能符合他想要包装的这样一种形象？ 其实我坦白讲，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主要研究竞选广告，那我们会知道竞选广告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力道才能凸显出它讯息的可信度，才会有选票扩张选票这样的一种可能。坦白来说这则广告没有办法达到一种开拓选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连胜文他说希望他能够实现，就是市民的一些希望，民众的一些希望他能够实现。他也在其他的广告里面说相信我，我能够做得到。可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说，连胜文他应该要提出你自己到底有哪方面的一些能力跟经验足以解决一些市民需求的问题跟满足市民的希望。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连阵营在竞选策略或是传播策略、公关策略上面最应该建构的当务之急。 嗯哼， 毕竟你以能力或经验来建构政见的一种可信度，你选票开拓的一种力道才强。可是我觉得连营现在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充分的提出我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或是经验能够去满足你市民所提出来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力道之间的连接性还是不够的。 好的，非常谢谢今天牛教授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您，再见。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副教授钮泽勋博士，挺详细的一个点评分析哈。春雨配分，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也有很多点来回应的。好，稍后见。 好，刚才我们听了两位专家，分别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公关领域的这个资深的顾问，他们也是分析了现在台湾和香港学运当中和竞选当中的几位核心人物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信息量非常大。佩芬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其实刚刚纽教授讲到了很多的重点，可是对柯文哲这个人，我们一直都在讲他失言，可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私言，是因为他的思想的 思是他真心的思想，所以刚刚有说他的竞选团队一直希望可以把他打造成，因为他真，所以他讲真话。可是我始终觉得你心地真不真跟你管不管得住嘴巴这是两码事。你作为，如果你今天要想要去竞选一个台北市市长，你坐到那个位置跟你做急诊科的急诊室的这个主任，他真的是完全两码事。有些哪些东西是你能说你不能说，有些是市设可能市政机密，你可不能因为我真所以我就可以去讲。你来竞标我可以告诉你标题吗？ 这样就显得很没脑子， 所以我觉得那不是一个连结。然后刚刚他也提到很多，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你的我自己失言，我的对手应该会加分，因为我失分了，对不对？可在这一场台北市选战，你会觉得为什么柯文哲的失言连胜文也没有加分呢？ 为什么呢？ 他点到一个很重要的同理心。好，他刚刚讲到柯文哲可能或许他的同理心不够，那相对起来大部分的台湾的普通大老百姓，连胜文的同理心可能更加的不够。就像刚刚樊叔你播到那个广告，如果你跟我一样有钱，可是现在我会转过来，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钱 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思维就在于，其实很多有些讽刺就讲到，其实现在最可怜不是他们两个在竞选，他们最辛苦，而是台北市的市民，因为只有这两个人 没得选了， 其实这是比较辛苦的。可是你说通常我举例子，就像高雄市前阵的那个国民党的杨秋兴，他骂陈菊是老太婆，该退休65岁，该退休就是个老太婆， 太没礼貌了吧？ 你觉得这是陈菊马上就加分，而且陈菊怎么话呢？他有一天就见一些那个人类，就是老年人，他说：“哎呀，不要人家又说我们是老太婆。”你看，就大家幽默掉，其实又把对手这个球轻轻化掉， 对对对对， 其实自己加分， 其实心里还是不爽的。 对，所以我觉得 幽默的方式来回应 蔡英文。我刚刚提到蔡英文2012年的那个败选演说，你知道他，我昨天光是看文字我又觉得热泪盈眶。我举几个我们败选，我要在这里向大家致上最深的歉意。然后他有讲到我们现在一定要比谁都坚强，我们一定要坚强，我们真的要坚强，就他又强调 重复， 对，还有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倒下过，以前不会，这一次也不会。那他觉得我们不可以没有反对的声音，所以我们的不能够，这股力量我们不能够溃散。还有这现在败选的责任由我一肩扛起，这4年是很美好的旅程，你们不只是投票给我的人，你们是我最好的伙伴。你可以悲伤但永远不要放弃。我们不要泄气。你觉得比较起来其实马英九胜选了，但他跟人民的这个关系距离就拉到，反倒是这个败选的蔡英文他跟人民站在一起了。 哎，说句实在话哈，你想好了吗？你作为台北市民拥有投票权的市民，连胜文柯文哲你会选谁啊？ 我是新北市民。 哦，是吗？就是你住在台北但是你的投票权在 新 北。 对对对， 哦，那好 吧，我是新北市民，我是朱立伦。 那我们就假设吧，如果你住在台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会选这个柯文哲，但是我没票，我没投票权。你呢？ 我现在不会决定。 其实我也会选柯文哲， 这是慎重的一个 表现。对，因为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政治家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情商非常重要。刚才那个香港的专家也提到，你在做这个政治演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互动。但是你能发现，包括梁振英，包括连胜文，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互动，反而柯文哲的互动是最好的。不管他是不是失言，讲不讲冷笑话，但是你看场下的反应，大家的反应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热烈。你能把你的意念传递过来，所以基本上如果你， 但是他开心，问题在于只是你圈子里的开心，你要是一放散发出去，媒体上那么多蓝蓝绿绿的，还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呢？这个就是你会陷入自己的 盲点。但是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让人发现你很真，而且在我敢说，在现在的台湾社会，很多程度上是大家对政府的一个不信任，尤其是对马英九这个政府的不信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西方，你纵观西方，不管是日本啊、欧洲啊，还是美国也好，只要是这种西式民主的总统或者是领导人的竞选，他都离不了一点，就是所有人都要去做一个很有魅力的这个政治演说家，基本上就是一个秀场存在。但是背后你也不能不忽略一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人或者大量的时间来帮他们培训这个演讲的能力。 可是他们往往真的忽略了最重要的这个关于政策的研究。 对， 很多人就是不仅仅只是 秀完之后呢， 对， 你实干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人 执行怎么办呢？ 这个政策最后是没有落实的。 可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例子就是陈水扁，是我觉得台湾政坛有史以来非常懂得作秀跟包装的人。 嗯哼， 可是你选上去之后，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民是会经过这样的例子去检验的。我们或许喜欢你蹲下来跟我讲话，你握我的手，眼睛跟我直视，可是就在于最后你投下这一票的判断绝对不是只有真心，那真心那个是还有就是你是不是能够跟我蹲下来一起讲话，他肯定还有你的整体的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台北市这特别就是因为他的普遍教育水准是比较高的。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人是没有表态？因为他们都在做最后的这一线的， 他们有思考力和分辨能力。 对， 没错没错。那确实哈，你要成为一个政治领袖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在现在的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可能你怎么样去包装自己，怎么样让自己的演说更加有感染力，这确实是每一位政客都必须要做的这个功课。可能刚才这几位专家哈，就是给我带来一个信息，就是说你必须得同时拥有感性和理性，但是你又不能去依赖感性，你也不可能奢求做一个纯粹理性的，那你也会注定失败。 对， 就是你必须要做一个又有这个决断力，又有这个同理心，又有魅力，但是关键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得有能力。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拜拜， 拜拜。